四千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街上黑夜也有阳光，但却不敢亮。放弃已久的伤，带着笑的脸庞，伴听我心房。 我无法衡量，我有多么想停在你身旁，那里就天长，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讲。我要给你的爱，一次给不完。 世界还是老样子。 全意守护他一辈子，到达我到达不了的位置，去完成我未完成的事。时间就像一把钥匙，锁住两个人的情，心痛一下子也好过你忍着在哭泣的自私。相爱是两个人美好的旅行，泪水和笑声都从上眼底，谢谢你给的爱，闪耀我担保的生命，成长需要一些曾经。分手是两个人各自的休息，伤心是练习一阵不前进，就算离了远方不代表没爱的能力，放手是因为我真的爱过你。笑声都尽收眼底，谢谢你给的爱，闪耀我担保的生命，成长需要一些曾经。分手是两个人各自的休息，伤心是练习逼着不前进，就算没了灵魂不代表你爱的能力，放手是因为我真的爱过你。的几段片流动的时间，静止的画面，昏天暗地的初恋，我们的浪漫心愿隐隐藏着一点点，在一个寂寞像夏天的水上乐园，寄一封情信片，一段青涩的缘分，虽然已经是从前，新的蜕变在山海是云旋，寄一封情信片，一次纯情的探险，就算一转眼难忘记那些。

有怨言了。哦，我背着一大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一条河，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。哦，我背着一大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一条河， 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快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商店，他去看太阳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别找我麻烦 ，No No No。

住你不再分开，我的心仍然害怕情不常在，不过这也是就是爱，留住真情哪怕与你千里外，不管哪天受伤害。潮起潮落退又来，往事散落在我心海，留不住这一段情，心总是放不开，不知道是否能留住你不再分开，我的心仍然害怕情不常在，不过这夜是就是爱，留住真情哪怕与你千里外，不管哪天受伤害。是散落在我心海，留不住这一段情，心总是放不开。 雨潇潇，泪在人群。